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咧系3月27号星期日嘅晚上，咁喺依度咧得我同埋糖水喺我哋当中嘅，大家好。 大家好。 喂，Sam 咧，我已经再冇办法用自己方法揾到佢啦。咁如果Sam 你听到呢段说话嘅时候，唔该你抱头啦。 李波都翻咗香港噶， 即系李波都出咗嚟销案啦。即系阿 Sam， 你如果你个人系冇事嘅话，咁唔该吓，话 Sam 俾我听 PM 我哋。咁因为咧，我同阿糖水都差不多江郎才尽啦。咁同埋咧，即系离地嘅 topic 咧，已经冇咗你嘅关系咧，已经唔系 冇你咁离地啊！ 冇你已经唔系坚离地啦。咁所以啊，唔该你快啲出翻嚟。 O K， 系啊。 喂，阿糖水，阿李波翻嚟，系咪放下心头大石啊？ 哇、哦，系啊， 一天都光晒啦，即系人又冇事，又安全，又笑笑口，咁所以吓、啊，即系祖国永远都系面向人民嘅。 系咯、啊，中国大陆嗰啲法律制度又好有成啊嘛，好似话。 系啊，喂，我真系好搞笑，我睇到我嗱，你话我睇，你话我标题党又话啦，即系我睇到啊李波嗰段新闻咧，咁见到佢就话啊，佢咧，我同我老婆讲就哦，我未见过一个人咧，即系一搏米嘅事就同人讲话，我好自豪，我喺大陆咧就睇过好多城市，见到祖国非常之繁荣，我好欣慰，我觉得自己好自豪，作为一个中国人，哇，我真系未见过一个人咧搏米第一句讲嘢，我谂佢真系受到好大威胁咯。 听完仲惊啊！ 我有时觉得有时大陆就系做嘢呢个方式咧，就系多咗条鱼啊！真系，其实如果你唔做呢啲嘢，可以好地地咁样去用一个好啲嘅途径去用一个外交嘅手段咧，将阿李波拎即系送翻嚟香港咁样。但系而家咁样搞完之后，仲话仲恐怖，但系我相信有啲人真系觉得冇事喎。 整下咪惯咯，咪冇事咯。即係好似新加坡傳過嚟嗰單嘢咋嘛，嗰、那個 Amos Lee 都唔見咗啦，咁你新加坡人都覺得冇嘢㗎啦，係咁㗎啦，正常嘅。唯一佢哋都唔知呀，佢哋自己都可能。 即係我有時覺得你譬如話李波下咁，譬如做下訪問嘅時候，即係你啊你笑笑，大家一定一大叫啦，其實我被逼㗎咁樣，咁其實都夠爆啦，係咪先。 咁我又冇睇耐，我就開頭就係諗點解佢唔衝入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啫。 嗱，依個係一個即係正常諗法啦。咁但係其實實情就係咧，如果你睇翻個事件嘅演序咧，你會知道咧，即係李波落嚟嘅時候，即係落嚟見傳媒嘅時候咧，即係佢太太係唔喺佢身邊嘅。咁咧，即係我睇翻新聞就係話咧，當李波坐翻依個嘅即係中港牌嘅車翻上去大陸嘅時候咧，佢老婆咧先至可以。即係落返嚟香港，咁即係基本上呢佢老婆就喺大陸手上、所以佢唔可以亂咁做嘢。即係你諗下，將呢啲你好似呢，我覺得大陸以為呢仲係即係香港，即係呢個世界仲係走去70年代、80年代，大家唔知道有啲咁嘅事情囉。即係以為做一場戲交代咗咁就算，但係大佬啲人抱住曬，知道你老婆喺咩情況啲時序出曬嚟嘅時候，個成個 complete picture 就出咗嚟咧，就係話大陸其實挟持緊你老婆，你亂講嘢咧，我鋸咗你老婆，即係好核突咯！大陸真係唔該你啦， 係咁噶啦，咁樣嘛，啲人覺得 咁冇計喎，香港睇嚟真係走去港獨喎。 好似系人都喺度讲紧呢样嘢，你点睇？ 听开呢个嘅坚尼地道又好，以前南风窗又好，我哋都不嬲讲紧，即系我谂自己香港人，你自己生活喺里边，你都知道其实系一个平行四通道噶啦。OK， 即系网上边可能譬如话喺 My Radio 又好，热血时报又好，会讲下讲多啲个港独嘅话题。Facebook 你见到吓、啊，即系有啲人喺度系咁讲，即系讲嗌港独嘅口号吓，即、啊、系或者香港独立、香港建国啊啲咁嘅口号。喂，但系你知道去喺社会嘅层面当中，你系。其實是 聽到這些咁嘅聲音，其實是很少啦。咁當然最近比較爆的就是即係學院出咗嗰篇文啦。咁啊，黃毓民先生喺佢自己嘅 program 裏面，佢都有去讀到呢段文章。咁我相信呢係因為唔係因為一啲譬如話網上 Facebook 啲人打飛機，所以咁多人出嚟講。我相信係即係學院呢份文章呢都有一定嘅影響力嘅，因為始終都係即係你見到係一班年輕人係就係、是、或者 者是香港第時的即是新生代出的這些這樣 的論調呢，令到是迫使傳媒去關注，同埋你見到一眾高官呢都是即是出來講嘢出來即是 take side 咁樣。 你或多或少接觸啲離地香港人多啲嘛。佢哋點睇呢，你覺得 多好多嘅反應其實都係呢覺得冇呢個能力啦，冇呢個咁嘅本錢。其實我諗係 in general 你去喺街上面問十個有九個都會有俾咁嘅反應你，即係香港有咩本錢啫。即係我諗嗰個思想係被控，唔好話被控制住，係狹窄，或者係個視野係被困住喺即係香港冇㗎啦，唔可以靠住即係冇得靠大陸生存呢，咁就死㗎啦，或者係邊個養呀，或者邊度有糧食呀，邊度好似有黃聖志咁，邊度有水呀，邊度有嘢食呀，咁樣邊度嚟呀，睇下錢從何來呀，咁樣即係或者軍隊從何來呀，咁樣咁所以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問開嘅都有咁嘅反應囉，聽開網台嗰班就自然有另外一個答案㗎啦。 咁事實上而家香港都係經濟上都係好依賴中國嘅，中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 唔淨止香港嘅，全世界都係啦。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呢樣嘢係好合理啦，其實港獨呢樣嘢。因為你good idea，你唔覺得嗎？ 唔係，我只可以覺得就係話我會覺得又係另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囉，即係你話我即係我係熱狗又好，或者我係黃毓民教徒又好啦，即係我會見到即係之前尤其是係雨傘運動之後嘅一連串光復運動啦，其實你見到一啲好規模唔算大，譬如話得幾百人、幾百友、幾百丁友嘅一啲嘅行動啊，一啲脫離咗一個即係譬如話民主派或者泛民嘅正統嘅一啲嘅行為啊，一啲爭取嘅行為，有啲抗爭嘅行為啊，你見到嗰、那個無論係社會嘅輿論又好，或者係係一啲政治評論家又好，你見到一啲依啲咁比較規模細嘅動作咧，係會一石激起千重浪，好多令到好多人咧突然間會被逼啊關注依啲咁嘅事，而令到依啲咁嘅議題咧係炒得熱嘅，即係將兩個平衡時空拉近咗。咁我覺得港獨依樣嘢亦都係一樣嘅，即係無論係學院嘅之前嘅嗰篇嘅文章啦，或者佢之前不嬲民族論，其實已經係一個電基石啦。咁但係同埋之後嘅一路無論係網台或者係都係得埋 radio 同埋熱時，佢會講多啲啊，即係港獨呢啲咁嘅話題，而其實令到亦都會令到一班無論係傳媒啊，你見到一眾高官啊，即係個個都出嚟回應或者被逼要回應港獨呢個問題，我覺得個效果非常之好，即係因為呢個咁嘅議題咧，逼到呢啲咁嘅文章去或者呢啲咁嘅傳媒咧要去報導呢啲嘢，咁令到香港人多啲去接觸到，或者係subconsciously 去要唔可以回避呢个话题 咯？你咁讲开，我记得好似梁家杰，好似喺唔知一年半载前好 立此全招， 系 而家唔知点收科啦条友。唔系当然佢之后又话，因为嗰阵时民意就话俾佢听，因为佢不嬲都系民粹主张啦，要为人兴。 嗯， 但系你话 good idea， 我点解你会觉得 good idea？ 唔系我先唔同你讲，即系一啲理论性嘅嘢啦，我纯粹从现实层面讲，因为我理论上你如果是譬如你梁家杰那些公民党泛民那些，你是支持民主的，咁当然你附带的你就当然是支持人民自决的啦。咁既然是这样，你凭什么反对港独呢？已经这个理论上不合理，我先不去讲这些这么离地的东西先啦。但你睇返過去香港過去嗰二十年係一個咩城市，特別係九七之後就係一個地區金融中心啊。咩叫地區金融中心呢？即係話呢個譬如紐約嗰啲有少少唔同，例如新加坡或者係杜拜嗰啲咁樣嘅城市變成一種咁樣嘅城市，就係話其實你嗰個腹地，你嗰個腹地，那個腹地有多經濟活動啦，有多譬如你印尼有多資源啦，就攞新加坡，你喺中東有好多石油啦。咁但係呢樣嘢你要融入返嗰個國際嘅金融系統，你譬如你賺咗錢要融合返落 去國際，同埋你要做一個商業嘅交易嘅時候，咁你咪翻返去新加坡咯。其實你嗰幅地喺印尼，點解你要喺新加坡做一呢樣嘢？咁就係因為你新加坡你只係一個細小嘅國家，你只係一個 city state， 你可以圍起佢嘛。即係其實新加坡嘅存在同埋杜拜呢啲咁嘅 commercial hub 嘅存在，就係在於佢可以圍起佢。咁喺圍起嘅時候，佢比較細小嘅時候，你可以建立一啲好嘅 infrastructure 同埋控制到啊嘛，好多嘢可以。咁啊，如果你譬如其實你嗰個大部分嗰個資源係喺講緊喺印尼嘅，譬如東南亞嚟講或者馬來西亞嘅，咁點解你唔喺耶加達做一？就係唔得啊嘛，因為其實你嗰個腹地本身係落後啊嘛。咁其實香港都係呢個情況㗎。香港呢個情況就係佢腹地就係中國大陸。香港嘅成功就係在於圍起佢啊嘛，就係在於你要同中國保持距離啊嘛。香港先可以繼續發揮到佢作用，繼續幫將繼續做中國大陸嘅金庫啦，繼續做一個金融中心去服務中國大陸啦。咁你要有一個相對獨立嘅位置嘛。如果唔係，你咪會 corrupt 佢咯。所以其實而家發生嘅事係喺度係第一係互相矛盾啦，就係話你又要香港做你金庫，你又要拆咗金庫嗰道門，咁你又去不停咁樣去蠶食香港嗰、那個嗰啲基建。包括社會基建，咁呢樣嘢係對大家都唔好喎。如果你香港可以獨立嘅時候，咁係長遠嚟講對無論對西方國家，即係話對以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同埋對中國大陸有一個可以有一個緩衝嘅作用，其實都係有利益嘅喎。 即係你見到，即係譬如話，我會尤其是如果聽眾，我諗相信你聽依個 program 嘅，我諗你都係 my radio 嘅聽眾一份子嘅，咁我諗相信大家都唔會對依啲咁嘅港獨議題啊，或者係即係五區公投嚟緊九月嘅五區公投 2.0 依個咁嘅運動會有啲咩陌生啊？咁但係即係我相信，如果你冇聽開，譬如話冇聽熱血政治嘅咁樣，我好鼓勵大家聽翻。上嗰個禮拜到嗰年一年嗰幾集嘅熱血政治，其實即係阿黃仁達都用咗好多嘅時間去慢慢嘅去剖析翻，即係成個五區公投 2.0 嗰個理念，或者係依個嘅全民制憲依個咁嘅運動嘅理念啦。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即係你話去到譬如話依個九月，我哋用港獨依個議題就咁樹一支旗咁樣去出嚟。做咧，咁其實可能得到嗰個成效唔算太大，但係如果用即係推全民制憲呢樣嘢，其實係一個無論之後啦，到最尾係咪真係可以做到港獨都好啦，但係即係我相信依個係一個好嘅開始咯。咁即係我睇到其實新加坡嗰塊地仲即係或者我諗之前好似熱血時報都 compare 過蘇格蘭依個地方同埋香港依個地方兩者即係都係去講即係獨立依樣嘢即係發覺其實嗰個大家個情況係差唔多，或者香港仲可能比蘇格蘭更加有優勢添。咁即係其實有依個咁嘅獨立嘅本錢，依個係絕對有嘅。只不過係話香港人究竟有冇依個咁嘅好似蘇格蘭人又好，或者西班牙依個嘅卡拉塔係咪卡拉塔市啊？ 好似 係啊，依個又係想搞港獨，即係想搞獨立好耐嘅依一個地方，其實係睇下人，我覺得最重要係人民究竟有冇依個心智啊。咁但係我哋之前都講過依個魯迅 老財聰明人 依個咁嘅故事，即係我其實對香港獨立依個咁嘅議題咧，我係有信心嘅，係最作為香港嘅地理環境又好，或者係即係金融體系本，即係或者係其他好多硬件，我都有信心嘅。只不過係對啲人冇信心，我對香港人冇信心，因為其實你諗下香港開埠以嚟到即係割讓啊，到而家回歸啊，或者回歸咗咁耐啦，即係其實一路以嚟依樣嘢對冇喺香港人嘅心裏面去察過。但係而家突然間推呢樣嘢嘅時候，我覺得香港人即係話心態上 ready 呢，我覺得佢哋作為老財嘅一份子，佢哋係咪唔會 ready 囉。 咁但係如果你覺得中國大陸又會點睇呢件事啊？ 即係 我又奇怪喎，即係我黃大之前都講過，但我都覺得好奇怪，就係話喂，之前成日講啲人就係話喂你你咁樣去反共啊，或者係或者香港咁反叛啊，大陸係邊個最唔高興啊，咪共產黨唔高興，共產黨唔高興佢咪壓落嚟囉 ,ok, 但係你見到就係話又係呢啲小即係小嘢啦，即係譬如話我哋之前講嘅呢個嘅光復行動啦，即係到再之前嘅限奶令啦，到再之前嘅即係到而家嘅呢啲咁嘅港獨言論，你見到即係中國嘅傳媒啊、喉舌報啊，嗰啲反應唔算話太過強烈喎，或者冇暗示話有啲咩嘅鎮壓行為喎，只不過係即係可能偏向溫和喎。我相信大陸嗰邊都有啲放軟嘅跡象。 但我覺得係言論上或者姿態上係咯，但係我覺得其他方面其實喺度加速緊。是啊，加速緊赤 棒。鬥快，即係我見到范徐麗泰又唔知同嗰班嗰幾條友喺度搞，即係國情教育喺、香港做啲國情教育機構咁樣開始，即係佢發覺唔掂啦。依班青年，即係香港依班年輕人咧，去到即係已經由小學開始咧，已經成為一個反叛嘅心理，或者係已經全部可能即係。隔多二十年三十年之後，依班人當佢依班人30多40歲就係港獨嘅一份子嘅嘛，即係就係推行港獨嘅一大堆新力軍嘛。你再加上而家嚇咁多政治打壓，即係咁多人坐監，或者咁多人坐政治監，或者係即係冤獄咁樣可以咁講嘅時候，喂，第時出翻嚟嘅時候，依班人就係帶領即係反叛嘅頭領嚟啦嘛。 但呢件事明明係對大家都有利嘅一樣嘢嚟嘛，即係呢個純粹係一個，不過嗰個黨性唔係咁樣啦，即係嗰個中國共產黨個本身嗰個性質唔係一樣咁樣嘢，同埋人民都係嗰、那個傾向都係支持有一種大一統嘅陳義傑嘅。 即係我諗尤其是我諗而家你問返思華嘅話，我諗思華就係嗰一代都係會係即係大中華嘅一班，或者係移民咗過嚟外地嘅人，好多都有大中華情意結嘅，呢個無可否認嘅。但係只不過係你而家呢個新生代最好笑嘅就係都未佢哋呢班未經過英國統治嘅英國殖民嘅呢班年輕人，佢哋反而有呢個嘅港獨嘅一個咁嘅心智，咁我覺得依樣嘢係好值得令人期待嘅喎。 好值得令人期待。 係啊，即係我會覺得啊，即係冇嘅，咁你呢啲事即係唔係發生喺自己身上，但係發生喺即係第時嘅身上，我梗係樂觀其成啦，係咪先？咁但係到最尾，即係一定會構成一啲流血事件嘅，或者一定會最尾一定會有死人啦，一定有人死為到呢啲嘢犧牲，但係呢個係一個進程嘅其中一個一定會經過嘅一個階段咯。即係你睇翻一路以嚟歷史裏面邊有一次革命係冇死人流血嘅咧？即係大家唔好咁天真啦。即係但係如果要去搣取呢啲咁嘅奴才性格，係要流血先至會即係啟發到一啲沉睡咗嘅人去醒翻咯。 但我又覺得唔一定係要流血嘅喎，因為係啊，因為係其實真係好合理嘅呢樣嘢。大家理性少少去睇呢件事啊。 好，咪理性咪話唔獨立咯。 理性少少， 理性咪唔好講獨咯。 理性少少要睇呢件事，獨立係好合理噶嘛。即係大家都有益嘅嘢，點解啲人要去反對一啲對大家都有益嘅嘢咧？ 就我諗佢哋就係睇唔到點解會睇到會有益呢樣嘢啦，即係佢覺得咪話奴才性格囉，即係話你唔好搞我個槍呢，我仲透到氣，你唔好主人鬧㗎。 乜呢樣嘢對主人都係好㗎嘛，好笑就好笑在。咪都唔俾即係反對港獨係戇鳩㗎嘛。 我唔係好明白你意思咩意思，你段說話。 咪即係其實港獨係對中國有益㗎嘛。佢自己都知道香港係做乜㗎嘛。咁但係佢幻想就係話可以保持返個制度，佢自己控制返一個咁樣嘅金融系統，但係冇可能咁樣，因為你一定會去corrupt 咗，同埋呢個係短暫㗎嘛，因為你兩個制度之間你會有衝突㗎嘛，長遠嚟講，所以長遠嚟講，如果你有一個獨立嘅香港，無論你個國家將來係走向北韓又好，走向開放亦都好，你一個獨立嘅香港對中國都係 最有好處嘛，即係等於當年港英時代中共容忍香港存在一樣啫嘛。咁既然呢樣嘢係好嘅時候，咁點解大家會覺得呢樣嘢係唔理性嘅呢？咁其實大家唔理性嘅原因就係話，其實大家覺得共產黨係即係唔會接受呢樣嘢，即使係對佢哋有益㗎嘛。咁即係佢戇鳩啊。咁但係咁大家點解會覺得佢戇鳩，就係因為其實佢之前做嘅嘢都係不停咁做啲戇鳩嘅嘢嘛。即係其實係咁樣，佢就係咁樣推論出嚟㗎嘛成件事。咁但係呢樣嘢亦都有，我都無可否認，我覺得都係有佢嘅邏輯喺入面嘅。 咁你咁睇啦，沙盤推演，你覺得城市嘅機率係幾多呢？ 我覺得好細囉。好啦。 我對咩係好細？ 我覺得好細，係 呀。即係其實即係好理性咁講，我覺得即係是好好遙遠嘅一個目標嚟嘅囉，只係咁講。咁但係 其實唔係遙遠㗎，我覺得只不過係一個心，一個係一念之差咋嘛。 一個種子係咪？係咪咩意思？ 唔係一念之差，只不過係一個心魔咋嘛。你瞓醒覺就已經可以除咗呢個心魔㗎。所以唔係一樣，我唔覺得係一定要革命一樣，一定係遙遠嘅事。咁同埋共產黨成日覺得就係話帝國嘅衰亡呢，就是因為分離主義嘛。即是譬如你蘇聯解體，是因為各個地方是獨立，咁你香港就會牽動到，如果你香港有呢個出現了獨立嘅時候，就會牽動到中國其他地方都是獨立。咁但係問題呢個係阿媽係女人嚟㗎嘛。呢個邏輯推論係一個 tautology 嚟㗎嘛。即係等於兩夫妻點解婚姻破裂呢？因為佢哋分開囉。即係你帝國嘅分解就梗係因為分，就因為有人分離。帝國嘅衰亡梗係因為有人分離啦，梗係因為分離㗎啦。咁唔係帝國又點衰亡呢？咁呢樣嘢唔係一個解釋嚟㗎嘛。 呢個係一個 sequence 嚟嘅。呢個係同一件事用咗唔同嘅字眼去形容，去 describe 佢出嚟咋嘛。 即係咁，港報都定性咗年初二嘅事件係一個極端分離主義嘅一場 騷。而家冇講嗰個。 而家冇講就收返啦。 即係如果冇講睇都唔睇啦，而家。 唔敢囉。因為發覺喂唔得掂喎，即係八大院校撐啊，跟住即係而家學院又出啲咁嘅嘢啊，跟住諗嚟緊又有另一本書出嚟㗎啦。咁所以咪一繼續炒囉。我覺得其實我好我完全即係我遲啲又可以講下對，即係而家都未係時候啦，遲啲同再分享下對五區公投嘅概念啦。即係自從 Bonix BB 決定參，即係可能參選或者參與運動之後呢，我覺得對成個進程呢，我有180度的改觀。 整個進程你有了一個焦點。 是不是我有一個焦點，同埋我見到 你有 focus 啦。 我有個 focus 啊，我現在個 focus 轉咗喺嗰度，咁好彩而家我老婆暫時未發現到。咁但係個情況就係呢，我發覺我好似阿黃玉達咁講啦，或者黃翔咁講，我去睇到呢，其實而家港獨呢咁嘅議題呢，去推到一個最即係你用呢啲咁嘅港獨議題呢，係咁拋出嚟，或者係即係被逼傳媒逼住要去講呢啲咁嘅議題呢，即係慢慢嘅去推到一個位呢，政府或者係 even 中共呢，佢覺得喂唔掂喎，要用兩個方法呢，一係懷柔政策，一係就即係極端即係暴力打壓嘅啫 ，OK。咁但係去到嗰個位置，如果可以拖到即係港獨拖住呢個嘅城邦城邦理念，或者係即係修憲呢個理念成為中間派呢，將如果基本法修憲成為咗一個主流嘅時候，已經係成功囉，我哋。即係已經香港人就成功囉。因為如果修憲成為咗一個嘅主流派，成為咗呢個主力嘅時候，其實香港到最尾其實只不過係需要修憲㗎嘛。即係呢樣嘢其實已經係香港人嘅一個成功囉。 呢個係正路嚟嘅，修憲。 即係我會覺得如果去到嗰個位嘅時候，我唔需要去到港獨嗰個位 ,ok, 雖然港獨剛才你講到話好幾 logical 又好，或者係幾一定要即係一定要發生都好，而 即係我自己 to be honest， 我去唔到咁盡，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哋可以去做到修憲，當然啦，去到修憲咁上下，其實都係其實依個港獨嘅一個行為嚟㗎。咁但係去到如果到最尾基本法可以用返即係香港人自己去決定返嘅時候，或者係即係可以真係實行到高度自治，或者中國真係放手啦 ,ok, 或者係放一半手即係俾你搞啦，如果唔係呢就你哋港獨嘅時候呢，咁我覺得依個會係最好嘅一個結果囉。在短期之内，即是起码大家的生活冇咁苦先啦，这个是想象啦，当然到对时是不是真的这样又是另一回事呢， 是是去离地去性探讨啊。 离地性探讨啦，今日 OK， 离地性探讨。 离地性探讨。 離地今日離地性探討呢，就其實即係講下啲離地嘢啦，都上次都冇講到離地性探討。咁今日其實呢都同頭先我哋講嘅嘢有少少關係嘅。咁我嗱咁啊糖水我俾個問題你啦，咁我俾啲人名你，咁我想你諗下有啲咩關聯啦 ,ok,ok, 咁第一個就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啦，第一個人 ,ok,、第二個人呢就係局長呢個蘇錦良啦 ,ok, 跟住就係仲有譚志源局長啦 ,ok, 咁仲有林鄭月娥啦，仲有呢個嘅前特首曾蔭權啦，或者係even 係前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啦，或者又話港末娘子啦，呢、這個嘅 嘅 李慧瓊啦，這個的 是話這樣比喻啊， 是啊，或者又或者小黃芬啦，小黃芬啦， 我就想說人渣的全部都 是 剛才我說那班呢全部都是基督徒來的，即係全部都係話自己信耶穌啊，或者係即係天主教，我咁講啦，天主教又好，基督教又好，我壟斷將佢 啊， 全部都係耶教徒嚟嘅。OK， 嗯， 咁咧我最近咧就即係突然間心血來潮，咁樣就想研究一下，咦，究竟依個香港政府究竟依個嘅基督教勢力或者耶教勢力分布有幾嚴有幾誇張呢，啊我真係俾我見到有一個網頁專係講呢樣嘢㗎喎 ,ok, 咁就係一班呢離開咗基督教嘅離教人士呢去做嘅一個統計，咁發覺呢原來全香港呢即係呢個嘅香港政治勢力呢政府主要官員呢有16個裏面呢有7個基督徒嚟嘅，咁嗰個職位比重係 44.87%， 咁我咁 roughly 45% 都係基督徒揸 fit 嘅，咁當然啦而家行政長官應該佢係唔係基督徒嚟嘅 ,ok, 咁但係頭先我講過嗰幾個比較重要位置，林鄭係之前啦，林鄭啊，曾俊華啊，譚志源啊，蘇錦良啊，呢啲局長級嘅人呢全部都係基督徒嚟嘅，張建宗啊，即係勞工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都係基督徒嚟嘅，咁你見到我剛才就是問你個問題，就係話咦你覺得呢啲人有咩 common 呢，人渣係啦，即係我今日就想講一樣嘢，究竟呢就係基督徒做大官OK， 喺香港做大官就係、是、但係呢個個都人渣嚟嘅 ,OK， 嗱人渣人渣只一個係一個好主觀嘅一個嘅理念嚟嘅，咁 其實都唔係㗎，客觀陳述嚟㗎，其實都 係咁都有透過佢嘅即係做嘅一啲事去話都俾大家聽佢係人渣啦咁樣。Anyway， 咁點解我會有呢個咁嘅諗法，今日想講呢樣嘢呢，就係其實我記得呢即係雨傘運動之後呢，即係但係即係有好無論係即係教會裏面呢都產生好多嘅撕裂，或者係好多唔正式教會啦，即係社會裏面都好多即係矛盾啊撕裂啊出現咗啦咁樣。咁我記得呢喺嗰陣時有一個好著名嘅牧師呢，咁就係、是、即係我老婆同埋我自己都好鍾意，因為即係佢嗰啲睇法好獨到嘅，咁佢就過嚟澳洲，咁就講以賽亞書，咁就去講下社會公義嘅問題咁樣。咁呢佢大致上嘅嘢我唔講啦，咁但係佢帶咗個 point 就話呢神呢好特別嘅 ,ok, 神呢又喺其實喺呢個世界裏面呢都做緊佢嘅工作嘅，咁但係呢佢喺香港裏面做緊啲咩工作呢 ,ok, 佢喺香港呢放咗好多 基督徒在政界里面去参与的 ,ok? 即是在政府里面有很多他的人 在里面。咁但係喂我諗下啊係喎、哦、即係、啊、如果神去用佢哋嘅时候呢咁呢其实即係我相信都会走向正面啦 ,ok? 咁但係唔一定喎諗下諗下即係之后一路咁睇返无论係剛才我所讲一系列嘅人渣之外呢再即係阿团地波啊陈茂波啊黎栋国啊保安局局长你呢排戏成日见到佢哋㗎嘛係咪先。咁跟住佢哋嘅所无论佢哋做嘅反应又好佢哋即係你见到係当然我哋受网台影响或者我哋自己有一个政治概念我就觉得嘩呢班人真係大佬真係阉人嚟㗎喎即係真係呢班真係你再睇埋啲保皇党议员啊鼠王芬啊李慧琼啊即係真係觉得喂如果基督徒係咁嘅时候呢咁咁不如唔好信啦咁样。即係你会去有咁嘅反应㗎喎。咁但係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呢件事。點解咁講呢就係因為呢你記得有一個人呢以前係黃毓民就鬧佢太監好出名啦即係上一屆嘅即係呢個嘅局長。 邊個啊我唔記得係邊個啊。 係林瑞麟啦其實林瑞麟呢就係一個好資深嘅基督徒嘅即係佢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嚟嘅 ,ok? 咁即係我想俾大家睇下呢佢哋嘅心路歷程係點樣因為呢林瑞麟自從讀完即係自從離開咗政界佢真係因為佢真係讀神學嘛即係佢真係去咗讀神學咁佢讀完神學返嚟之後呢咁呢個都係我一個朋友好 即係佢離開咗先就走去讀神學 係啦佢離開 咗政界之後去讀 係啦佢離開咗政界佢真係走去讀神學咁佢讀完返嚟啦咁讀完返嚟呢咁就其實就喺好多嘅即係呢個我都係聽返我喺一個香港嘅即係教會裏面嘅朋友講返我聽咁佢喺讀完神學之後呢佢返嚟呢佢真係去搞咗好多 workshop 佢就講即係佢去分享返佢自己以前作為呢個嘅政務司司長嘅時候佢所面對嘅心路歷程咁樣當佢去分享嘅時候呢因為佢係一個基督徒譬如說團契咁嘅 setting 咁佢做政務司咁 係呀佢係政務司司長佢係前政務司司長嚟㗎咁佢去分享返嘅時候呢佢真係去嗰陣時佢分享返佢就話佢以前真係帶好多嘅禱告聚會無論係喺政府裏面嘅同一啲司長級嘅人一齊去好多嘅祈禱會呀聖呀佢真係去禱告神呢去即係為到即係香港嘅政治前途而擔憂呀或者叫神去開路呀即係令到香港嘅政治可以走向光明呀咁樣。喂但係你即係我今日 即係禱告神叫佢消滅黃毓民係咪咁樣 我諗個潛台詞係咁樣啦但係呢份黃毓民議員都係基督徒嚟㗎。 基督徒係 即係嗱你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嘅時候呢係佢哋嗰個角度啊，因為呢呢班咁嘅我哋所謂嘅撚人呢 ,ok, 即係我哋睇落去撚人佢哋覺得佢哋自己係為神工作緊㗎。佢哋呢班人真係覺得自己唔係作緊惡㗎佢哋覺得真係黃毓民呢班咁嘅敗類呢就真係呢班魔鬼之子嚟㗎佢會覺得佢呢個係真係佢嘅思想方式或者諗法或者係佢覺得黃毓民係一個半島人嘅一個基督徒嚟㗎 ,ok, 即係佢因為佢哋會自己去有呢個嘅禱告聚會呀佢哋真係去求神呢去帶動呢個政改呢走向光明㗎嗱點解我咁講呢無論係林瑞麟之前呢、這個即係起鬧嘅呢個嘅事啦咁樣佢分享返就係話佢會見到呢即係佢去為到呢件事去好多禱告或者司長級嘅基督徒為到呢件事去流淚痛哭禱告啦為到香港 ,ok? 咁佢見到大家記得最尾發生咩事呢就係呢個民主黨就係入中聯辦密室談判啦 ,ok? 就產生咗呢個嘅 民主黨賣香港 係啦就產生咗呢個收即係政改獲得通過嘅呢樣嘢呢佢覺得係神呢聽咗佢哋祈禱㗎令到呢件事發生咗㗎。OK, 即係對佢哋嚟講呢個係神嘅意思或者神嘅心意有呢樣嘢發生緊 ,OK? 呢樣嘢係林瑞麟後尾自己講返出嚟。 林瑞麟後尾自己講返出嚟嘅 ,OK? 但當然啦呢個我唔係直接 call 啦只不過我去聽返因為佢去咗嗰啲聚即係我有個朋友我有個弟兄去咗呢啲聚會聽咗佢嘅分享佢話返俾我聽咁樣。咁但係第二樣嘢點解我會覺得佢哋真係覺得自己做緊正事呢就係即係譬如話蘇錦良咁樣第一如果記得嘅話呢就係網絡23條 即係拉鋸戰嗰陣時拉布嘅時候，即係好多傳媒問佢有啲咩感覺啦。咁阿蘇錦良就我記得佢 quote 咗個金句，就係佢覺得為主受緊苦啊。因為呢個網絡23條呢樣嘢，佢覺得成個香港或者好，或者係一個政界又好，佢覺得係即係受到逼迫啊！佢覺得係受緊苦難，因為佢哋個好奇怪，因為佢哋個心智咧，佢哋係覺得自己係為神做緊事。OK， 即係唔係為三十幾萬人工做嘅？ 唔係，都係，但係咧，佢係佢都係一個侍奉嚟， 受緊苦。 或者係為到，因為以我所知啊，譚志唔知唔記得咗譚志源司長又好，或者局長又好，或者定係袁國強咧，我記得佢哋係放棄咗，即係佢哋係讀緊神學嘅，又係佢跟住佢哋又係參與緊政務嘅，即係佢哋係好虔誠基督徒嚟嘅，但係喺佢哋心裏邊咧，佢哋就係為神做緊一個。即係一個使命嚟嘅，即係去令香港嘅前途光明，或者去香港去依個嘅順利嘅發展，或者對我哋嚟講係赤化啦，對佢哋嚟講係香港嘅前途穩定咧。係 咁，我想問問啊，咁其實佢哋呢種心態係出自何經何典咧？點解佢由從何而嚟咧？呢種心態 個點解會有咁兩個咁極端嘅觀念咧？嗱，佛山菩薩先就係講話，譬如話，即係你話去反對派嘅基督徒唔算多啦，即係如果數最出名都係黃毓民啦，黃生啦 ，OK， 黃毓民議員佢作為基督徒，佢都自認自己係一個基督徒嚟嘅 ，OK， 佢都係佢有翻教會啊成咁樣，咁但係譬如話我阿媽咁樣咧，我阿媽係對佢極之反感嘅，因為佢覺得喂，即係基督徒啊，講粗口，粗口難舌。呢啲咩見證咧？咁樣即係佢 你媽唔基督徒？ 我媽基督徒，即係我唔可以話佢教，但係我因為佢都係我媽嚟嘅，所以我只可以同佢講佢係一個好虔誠。 你可以咁講，我明啦。 佢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啦。OK， 我只可以咁講啦。咁但係佢嘅印象就係、喂，黃毓民係半島人嘅。OK， 我依半島人真係咧，即係令到人哋唔信耶穌啊咁樣，或者令到人哋跌倒啊，或者令到人哋失見證啊咁樣，即係冇好見證啊咁樣，即係因為對佢哋嚟講，就係你呢啲咁嘅行為、思想行為，令到人哋即係離開耶穌。但係我頭先就咁講啦，我頭先噏咗一扎 list 出嚟，佢哋全鬼部都係基督徒嚟嘅。OK， 我想同大家講咧，好得意嘅就係、是、譬如話我講下陳茂波咁樣咧，佢出過文嘅，佢出過文咧。讲分享佢点样活出基督徒嘅价值噶？阿团地波 ，OK， 团地波，我哋即系众人都觉得呢条友系贪到无伦嘅呢个人，佢分享翻佢点样喺嗰阵时做议员嘅时候活出点样活出基督徒嘅价值 ？OK， 呢啲我唔讲，费事大家。费事打火爆啦！我费事，我真系费事绊到人 食咗餐饭斋咗。 即系我费事令到人哋真系唔信，第时神揾我算账。但系我就系觉得，即系点解会有咁奇怪嘅观念呢？其实另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大家嗰个对正义呢样嘢咧系有好唔同嘅睇法咯。依正義對佢哋嚟講就係話，譬如話香港有依個嘅即係穩定嘅發展，或者係即係安全回歸祖國嘅任下咧，係一個理所當然或者正義嘅事，或者係神心意嘅事嚟嘅。 嗯。 OK， 但係對一班反對派嚟講，佢哋對佢哋嚟講，要去為不義嘅人，為不義嘅事，我哋去平反，為到受欺壓嘅人去出聲，係一個神合神心意嘅事嚟嘅。咁依一兩種咁嘅聲音咧，去碰埋一齊嘅時候，就出咗一個好大嘅矛盾啦。譬如話我咁樣啦，我自認係神嘅話，如果我係神嘅話。OK， 有兩邊好虔誠嘅人向我祈禱，究竟邊邊係啱，邊邊係唔啱咧？我應該即係當然神有佢自己嘅睇法或者係即係處事方式啦。OK， 但係我只可以講咧，就係話點解可以神仲容讓緊依班咁嘅撚人去即係自稱基督徒啦？我唔知道佢哋即係基督徒啦，即係基督徒可以即係佢哋自己去丟啦。OK， 但係神係容讓緊依班咁嘅撚人咧，係去自講嘅。OK， 即係譬如話啦，聖經裏邊有一個好出名嘅，即係尤其是舊約嘅時候咧，有好多好出名嘅虔誠嘅或者信主嘅。OK， 佢哋係做大 怪觀啦，譬如話即係如果唔知阿唐叔你知唔知，譬如藥室啊吓尼希米啊呢啲做大官嘅 ,ok, 佢做到好高級㗎喎 ,ok, 全部，但係佢好虔誠愛主㗎喎都。咁但係你見到呢，佢所統治之下嘅國家，或者係佢去輔助嗰個國王嗰啲嘅咁嘅國家呢，嗰啲國王係亨通㗎喎，個原因就係話因為佢因為聖經成日都講話，因為佢哋做神喜悅嘅事，或者佢做即係合神心意嘅事嘛。咁但係你見到呢班咁嘅撚人，當佢哋去治港嘅，即係統治香港或者管治香港嘅時候，香港而家走去咩地步呢？我唔覺得係繁華穩定喎 ,ok? 我只會覺得係好多呢咁嘅即係越來越差，或者係越盛喎。咁我會用佢嚟做一個 indicator， 究竟大家係咪做緊合神心意嘅事呢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論點啦。咁第二個論點我就想分享一段經文喎。咁就係、是、唐水有冇聽過一卷書叫傳道書？ 唔好記得。 咁唔緊要啦。咁佢話傳道書呢，佢就有就係因為所羅門王呢就寫嘅舊約嘅，即係好、 okay. 即係所謂最有智慧嘅一個君王啦，即係以色列當中。OK， 咁佢就寫咗一卷書，咁啲智慧書嚟嘅。OK， 咁佢第三章我 quote 幾次經文啦。咁佢我覺得佢 因為我睇嗰個係我係睇詩高㗎嘛，嗰啲名字都有啲唔同㗎，所以你講呢我未必知你講邊。 唔緊要，即係我讀幾段經文出嚟，我覺得幾有意思嘅。佢話三章啊，如果大家想睇返傳道書三章十五節啊，現今的事祖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去的事重新再來。我又見日光之下，在審判之處有監護，在公義之處也有監護。我心裡說，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因為在那裡各樣事務一切工作都有定時。這段經文呢，我看完之後 我印象很深刻的，因為呢好單眼咁講啊，唐水，喂，連到我依一刻我都唔知道啊，究竟作為反對派係咪一個，或者係所有反對派所有嘅事都係一個正確嘅事，我唔敢肯定。我有時我都覺得有啲嘢係踩緊界 ，OK， 或者我有啲唔認同。但係即係我都唔知道嚇、啊，可能到最尾神真係同我哋講嚇，即係呢個我信仰話俾我聽啦。神真係同我哋講，喂，阿林瑞麟啊，或者阿林鄭啊，依班咁嘅撚人做嘅事係啱嘅喎，係佢要佢做嘅事嚟嘅喎，到最尾可能我錯嘅喎 ，OK？ 呢個係可能神心意，即係神真係希望香港係喺 under 中國統治嚇、啊，跟住完全赤化一國一制先至係佢嘅心意喎。喂，如果佢咁講我吹佢唔漲嘅喎 ，OK？ 但係即係我相信只會有，即係將來會有一段一個，我諗我哋基督徒都將來會相信一個審判，就係話咧神咧就會將義人同埋惡人咧。OK， 就拎出嚟吓、啊，就将呢班人嘅罪行咧，就即系最尾佢都会受到应得嘅，即系佢哋会受到应得惩罚。即系我记得黄毓民问过林郑咧 ，OK， 即系叫佢落地狱嘅 ，OK， 咁啊林郑就同佢讲，我好巴闭同佢讲，我相信天堂已为我留一席位 ，OK 啦。即係你要記得呢段說話啦。嗱，我唔敢擔保嚇，我唔敢擔保林鄭落地獄。OK， 我都唔知道佢信仰令到佢可以上天堂。呢樣我哋唔知道。哇！但係到最尾，即係我想同大即係啲基督徒聽眾講翻，喂，可能我哋諗緊嘅嘢係錯嘅喎，可能我哋諗緊嘅嘢係唔啱嘅，可能我哋即係一國一制先係神嘅心意喎。呢個唔知嘅喎。但係依一刻，如果即係你覺得你要係為香港發聲嘅時候，即係大家要企出嚟咯。我就咁講，我想今日同大家講嘅就係話，點解有一班咁大班嘅撚人咧，佢哋會咁為到呢個咁嘅政務咧而憂心，成日開祈禱會啊，成啊，因為佢哋以為佢哋真係覺得，即係呢個係神叫佢哋做嘅事，真係有啲咁嘅人嘅。OK， 但係我唔係神，我哋唔係神，所以我唔知道呢件事係咪真係佢可能佢哋所做嘢係啱，我唔知道。咁但係如果呢一刻我哋都仲係覺得，我哋要去推即係香港嘅話立憲又好啊，或者係你話熱狗做嗰班嘢啊，又好啊，你覺得呢個係正確嘅事就去做囉，或者即係大家 keep 住。 我想問下呢，既然咁樣講呢，我想問下呢，你譬如其實你成個教會，你無論基督教又好啦，基督教就更加係以聖經為本啦。你天主教都仲有一個 教會嘅解釋嘅 嘅權利啦，即係用教會嘅 authority 去解釋聖經。 咁你翻返去聖經就係、是、聖經當然係以福音係最重要嘅書啦。咁我想問一下，其實你佢哋呢種，譬如佢哋呢種咁嘅行為，佢哋可以喺福音入面可以揾到咩 reference 話俾佢，即係係話佢哋呢樣嘢係正確嘅呢？ 我諗最大一個都係之前其實都有爭議性嘅，就係其實羅馬書裏面佢講過，就話即係神喺神嘅裏面呢，所有嘅 authority 呢，即係我哋都要去，即係我哋要 submit， 無論係即係唔單止係羅馬書，彼得前書佢有講過，我哋要去即係作為公民嘅，我哋要去 submit to 呢個 authority， 即係因為呢個 authority 呢係神容許嘅，即係神容許呢個咁嘅國王去統治你。你咧就應該要去遵從佢， 即係去到書信，新約書信啊， 係啦，新約書信，福音書裏面咧，佢唔係福音書裏面耶穌都去講到啊，即係我諗啊 ，Sam 之前有講過，就係海撒歸海撒，啊神又歸神，咁但係即係籠統啲咁講句，其實萬物都係 under 神嘅時候咧，其實基督徒咧係好可以好離地，可以嚟好離地話啊，其實呢個世界咧就唔係永遠嘅 ，OK， 呢個只不過係暫時嘅，即係將來會有一日咧，呢個世界會係 under 神完全嘅 control， 咁我哋就唔需要去再理呢啲咁嘅嘢啦。即係呢個就係點解即係會俾人即係標籤為耶離地耶撚啊，耶離地耶教，就係咁嘅意思，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佢哋完全抽離咗呢個佢哋而家生活緊嘅世代當中，咁佢哋就會覺得啊，將來嚇耶穌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唔同嘅身份或者唔同嘅行為，我哋做皇帝啦。嗰陣時就即係佢哋會咁諗，咁所以佢哋就唔會理或者唔會太參與，因為呢啲嘢咧係即係點解啲人咁政教分離咧？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解咯。 嗯， 我哋呢班人呢，其實或者我自己一啲同我有咁嘅理念嘅一啲人呢，喺教會裏面全部都被視為異類㗎，全部都被視為一啲激進嘅。 咁好少㗎嘛，你 極少數，同埋係你肯出你會出聲去質疑去問嘅呢啲咁嘅問題嘅時候係極少數。咁香港 教徒一般都係親建制㗎嘛。 係。 即一般 因為根本教會就係親建制嘅， 教會就係建制啊嘛。 教會就係建制嘅一個產物 ，OK， 或者係教會被點講啊？ 始終 係 run by 人咧，始終係人 run 嘅時候就人有人嘅地方就有問題啦咁樣。 同埋佢係會吸引到啲親建制嘅人去參加嘅教會本身。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係話你會見到其實雨傘運動之後咧，其實出現咗，如果即係我咁相信可能你冇留意啦，但係。即譬如說在基督教界裏面出現了很多的網上教會，或者是一些因為你即是發覺在自己教會裏面不可以再找到共同的聲音呢，而走了出來呢 去自立教會又好，或者是自己組成另外一些教會，是專是去 為不義事發聲啊成啊，即你會見到有好即逐漸有很多這樣的小的 entity 出來，這個都是一個雨傘之後的一個 trend 來的。 嗯， 咁所以系啊，即系其实系你话即系呢个系一路咁嘅推演咧。咁你问我，我觉得神一路做紧嘢嘅。即系如果我用好离地咁睇，其实神一路做紧嘢嘅。OK， 即系最尾系边个啱边个错，我相信真系大家会知道咯。咁但系即系我会鼓励大家继续去做大家认为啱嘅事咯，因為即係冇㗎，我哋拎出嚟大家討論，大家判斷囉，即係呢樣嘢係啱定錯，我相信即係自有公論啦，遲啲。 嗯，但係我覺得係其實合理，因為你如果你引返新約書信呢，即係你喺嗰度搵到 reference 就合理囉。如果你喺福音搵到，即係我會好好奇想知道係邊度，因為你去到新約書信已經係保育中途已經是要成立一個建制的了嘛。即其實他已經在建立一個建制的時候，你去那裡找到 reference 是合理的。 我想是建立緊，我不是很知道你的建制是什麼意思，但我的意思就是他建立緊一個 community， 建立一個社會。 是的，即是他要強化一個強化那個教會的一個過程。 即所以 或者要他進入一個 進入一個即係發展嗰個教會，令佢變得有規模嘅一個過程裏面。 咁所以嗱，今日呢個嘅復活節主日就講下啲嚇，即係離地嘅教會嘢啦，咁樣即係講下啲即係依班教，即係成日翻教會虔誠嘅基督徒，但係對我嚟講係人渣一撚人嘅依班咁嘅依班咁嘅弟兄姊妹啦。OK， 咁係啦，咁。可能遲啲嘅機會都想帶翻，想講翻十字，即係拆十字架依樣嘢啦。因為你見到拆十字架依件事，就見到依班撚人嘅反應咯。OK， 咁可能係啦，遲啲講下啦。咁而家揾到阿 Sam 之後先講啦，我哋下個禮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 好， 拜拜。